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主神向身后一点，现出11道光门，10道通往他经历过的10个世界，1道通往池小池原本的世界。 你不该来我面前挑衅，放聪明点，选择一个世界，我放你走。 那你知道你蠢在哪里吗？ 池小池挑眉，含着笑意将原话奉还。 其实你根本杀不了我，也没办法随便扔我进哪个门。 主神脸上的狞笑有些僵硬了。 你要是能杀我，你刚才就拧断我的脖子了。同样的道理，我可以猜想，每个宿主选择最后要去往的世界时，都必须是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去的吧。不然你大可以扔我进去。 言及此，池小池礼貌地一点头。 谢谢你又告诉了我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楚生哈了一声，挥散了身后光门。 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是，我有限制，杀不了你，但我可以把你关在须臾之间里一辈子。没有我的允许，你哪里都去不了。就是不知道，你是会先在笼子里发疯而死，还是因为缺乏食物和水而死呢？ 池小池却反应淡淡，言辞间甚至难掩遗憾。 你真不愿意满足我的要求啊？满足我的心愿，主动信任，对你来说可是最好的结局喽。 哦，是吗？哼，那我真要谢谢你的好意了。 你当然得谢谢我。 池小池脸皮极厚地接受了他的赞美。 不然，等你的事情传到上层监察机构和主系统的耳朵里，就不知道你的结局会是什么了。 主神低下头来，逼视池小池，故作镇静，但透白的皮肤下跳动的青筋却难以压住。 你以为你还出得去？ 我当然出得去。 哼，你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我有物证，也有人证。 物证，人证。 主神这下真的想笑了。池小池认识的不过一个061而已，所谓的物证和人证，合二为一就是061吧。即使主神厌恶池小池到了极点，也不得不承认池小池的确聪明。但是楼影061是他绝对的软肋。池小池对061的盲目信任很快就会化为泡影浮沙。等到自己的证据提交上去，061就会被格式化个彻彻底底。什么物证，什么人证，都是池小池的痴心妄想而已。楚神故意摆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什么物证？ 池小池动了动身子，像是被绑得不很舒服。 这怎么能拿给你看？ 楚神循循善诱。 那人证呢？就在须臾之间外吗？ 池小池歪着脑袋想了想。 差不多吧。 只逗弄了两句后，主神便受够了他这老神在在，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的表情。他想要打裂池小池这张微笑着的脸，从缝隙里窥见他的恐惧。 不管什么人证物证， 那也得递得上去才行。你以为监察系统会因为某个系统的一面之词就来这里？ 话音未落，楚深忽然听得外面一阵剧烈的锐响，震得构成他心脏的数据都跟着一悸。楚深骇然而起，询问 AI： 外面怎么了？ AI 马上给出了答案： 安全系统又被突破了。 又？ 这个答案令楚深一个倒噎，面目铁青。 是哪里被入侵了？又是档案室？ 不，是主神大厅。而且这次似乎是正面入侵。 在破碎的信息壁上，手状的机械外骨骼握紧了涡流旋动的裂口边缘，活动了一番，发出了机械关节扭动的咔咔声。有透明的信息碎片从来人指尖速速滑落。纪作山全副武装的精神体自外踏入，略略舒了一口气，面对早已呆若木鸡的众系统们温和躬身道： 请各位冷静，这不是入侵，这是应邀拜访。我找一名叫池小池的宿主，以及一名叫做061的系统，请问他们在吗？ 须臾之间内，池小池带着纳曼金属特制戒指的手指依旧在椅子扶手上不轻不重地叩击着。 我的人正来敲门了，主神大人，不去迎接一下吗？ 慌乱之间，主神丢下已经被五花大绑的池小池，挥开须臾之间的门扉，正欲奔出，他整个人便僵立在了原地，面色逐渐由铁青转为青灰。须臾之间能隔离外界大部分的声响，永远安静的惊人。方才主神把全副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池小池身上，丝毫不觉扩音系统竟不知何时被人干扰和入侵了。扩音有一点延迟，因此当主神打开须臾之间的大门时，一道属于池小池的声音正回荡在广袤且死寂的主神空间： 我的人正来敲门了，主神大人，不去迎接一下吗？ 所有身在主神空间内不明真相的系统，包括023009，都正恶地望向了主神站立的方位。就连负责安全系统的那位也只是沉默而立，没有对徒手打破防火墙的纪作山采取任何防卫措施。在无数目光沐浴间，主神宛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惊怒之余回头望向须臾之间内。楼影早在须臾之间大门洞开时便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池小池的身边。被楼影松了一半绑的池小池转过身来回望着他，单臂搭在椅背上，神态放松。 现在主神大人，你是要把你手下所有的系统都格式化掉，还是要猜猜看你们的监察系统大概多长时间会赶过来？ 系统空间内长久的平静被外界人员的直接入侵击了个粉碎。在意识到有外物入侵时，监察系统第一时间派遣了一组应急人员，打算前来处理恶性事故。但直到他们赶到了解情况后，方才意识到真正的事故早在暗处延绵发生了数十年，发展成了一大片不为人知的坏疽溃烂。面如死灰的主神被囚禁在须臾之间内，调查小组以最快的速度入住，接受所有数据的及时复盘和问讯。全部的系统都被要求回到各自房间，能召回的系统也是尽量召回。整个主神空间都笼罩在一股风雨欲来的稚闷之中。相比之下，池小池就轻松多了，最难熬的阶段对他来说已经过去了。他要了一瓶好酒，坐在系统内部自带的小酒吧里，名为押金，实为消遣。楼影被监察系统叫去问话，而纪作山与池小池坐在一处消磨时光。明明是潇洒又标准的军人坐姿，却被纪作山做出了一股好学生直面老师的气质。池小池递给他一杯酒，他也不推拒，接过来一饮而尽。池小池撑着头问他： 精神体能喝酒吗？ 季佐山摇摇头，指了指自己外骨骼脸颊部装设的吸附装置，拆卸下来，像松鼠从素囊里掏松果一样，又原封不动地从装置里倒出了一整杯酒。池小池笑了， 不能喝，你跟我说一声就行啊。 季佐山把那杯酒珍惜地护在掌心里，诚恳地望着池小池。 我不会拒绝池先生的任何请求。